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了，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everyone, hello 晶晶 ,hello 听众们、大家好。 好久没有听到 Henry 老师的声音了、 yeah. 一周一节课十分的珍惜。 Yeah, 哎呀 珍惜 ,precious. 、yeah. 你能想到什么词呢都说出来哈，同学们赶紧登录到在线的直播聊天室啊，咱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老友记课程。 嗯、 第56讲说一说职场还是 Korea 那些事、 嗯。 今天我们说谁呢，说说这个小演员 Joey 的生活、嗯、Joey 的职场。 Yeah, Joey, 我们可以说 he finally made it onto the small screen. Okay. 他终于是尽自己的努力吧哈、 嗯、 啊进到了什么小 The small screen. 小屏幕。 对，我们叫 the big screen, 会叫就是电影嘛。 叫大荧幕。 对，那电视呢我们就叫 the small screen。 小屏幕。大荧幕和小屏幕。 嗯、 因为 Joey 算是一个什么呀 ?Soap opera。 Yeah, he's a soap opera star. 是一个肥皂剧明星。 嗯哼。 Yeah. 小明星。 对。我们中国这边对肥皂剧有什么会想到的一些特点吗？ 有啊，我们中国也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和著名的肥皂剧、啊。 嗯嗯、 啊。以前啊，这个十几年前的时候是比较火热的。 嗯哼、 啊。一些家庭类的喜剧。 Okay. Yeah. Well, I mean, in the West, 就是在美国这边，一旦有一个人说到 soap opera 呢，大家就会想到就是第一是 low production value。 哦，第一呢、okay. 是制作成本很低的。 对，所以每一天都能出一集。 哦，是制作相对容易。 嗯、第二呢 ，incredible amounts of drama。 哎呦，里面有大量的戏剧化的一些 对 的冲突和背景。 Yep, and then the last one is usually it never ends。 哦，通常它都不会完。 对，怎么样也不会结束，可以有。10 years of drama. 没完没了的演下去。 对，然后所以就是一般大家就会想到这种感觉针对 soap opera。 哦，原来这是美国人啊、嗯、这个观念当中的哈对于肥皂剧的一些看法。 是，所以 Joey 的那个肥皂剧呢总是会出现一些就是他们就是在嘲笑肥皂剧其实那些梗、哦、yeah。 这些梗原来是在嘲笑肥皂剧。 对。 哎呀，干嘛要嘲笑肥皂剧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多么多的欢乐呀 ！Sure, yeah. 然后大家其实也喜欢看，可是同时也喜欢。We like to make fun of it, you know.、嗯、 是啊，而请问了、嗯，这《老友记》难道不是肥皂剧吗？ 《老友记》是算一个 sitcom 啊、哦，它算是情景喜剧。 对，它不会说是一个肥皂剧，肥皂剧不一样。你看到那些就是 Joey 在 Friends 里面演的那些镜头，就特别典型的，当然夸张一点儿。可是就特别典型的就是肥皂剧 啊！您是说 Joey 在 Friends 里面演的，还是 Joey 在 Friends 里面演的他演的那角色？ 演的他演的那个角色， 就是那个 Doctor， Drake Ramore。 就感觉那个很 dramatic. Yeah, it's very dramatic. 包括他说他自己名字的时候也都特别 dramatic. 就嗯，特别戏剧化啊，很夸张。 对，然后原来他就是你的哥哥，可是其实，然后就一大堆这些的。 就以前比较要蹩脚的演技的那种啊， yeah. 特别故作夸张。 对，夸张故作，嗯。 但是呢，这个角色哈，这个工作还挺适合 Joey 的， 嗯， 你觉得吗 ？Yeah, it's perfect for him. 因为他就是长得比较好看，对吧？然后演技好像一开始的时候不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就能找到一个这种工作已经算很好了。It's very good. 那还是不错了。Yeah. 但是他自己呢，对这个角色，对他自己这份工作，他还是比较喜欢。 Exactly. Yeah, he's an actor, right?He likes it. 他喜欢。追求梦想的路上呢，也还是有很多的快乐和不快乐的事情， 嗯， 是吧？那他呢，虽然是不断的寻求各种机会，但是呢，好像收入也不太好， 嗯， 一直靠他的朋友 Chandler 啊什么来接济他过日子， 对。 这条路上呢，他其实也想过放弃的， 嗯哼， 但是呢，几经动摇以后，还是继续坚持了下来， 嗯， 所以还算是一个有梦想的年轻人，是不是？ Yeah. 哎， yeah. 也一路上呢是有喜又有悲啊。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友可能有一些也愿意从事这方面的职业， 嗯， 反正没有哪条路呢是很好走的， 嗯， 就是因为有一次在采访当中啊，他乱说话了。 Oh yeah, 他说错什么都忘了 ，but yes.He does that sometimes. 说的不太好、 mm-hmm. 看来就不是很适合做采访的那种类型。 对对。 因为做采访的人要很会说话。 嗯、mm-hmm. 对吧、 yeah. 你得很聪明说，不能说别人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 对，他们一般就会有一个人专门要照顾他们这方面的他们的 public image, 对吧 ?They have to protect their public image. 对，要保护自己的公众形象。 Yeah, 所以他们都会有 ,they have agents.You know, 然后那个 Joey 的那个 agent 也挺搞笑的 She's really funny 就是那个老太太、 mm-hmm, Yeah, the old lady 也很 dramatic、 mm-hmm. 那个老太太所以一般来讲有经纪人要告诉你哈，要告诉你要说什么东西哎，你不要在那个你别在那个公众场合乱说话那记者问你什么问题你都如实回答或者是按照自己的情绪回答是吧这样就不好了对不对 Yeah, exactly. 所以周易就不知道这些啊。 Yeah, he's not very smart. 所以呢就说错话了估计得罪了剧组。 Yeah, yeah. 一下呢、yeah. 好了这编剧啊就把他给直接 kill 掉了。 Yeah, he gets killed off. 好这个词叫 killed off. 对 killed off. 就是被写死了。 嗯被写死了。 就看见他在那个演戏的时候演着演着哎呦就掉进电梯里。 而且死的方式特别it's really stupid. 离奇是跨进一个电梯里掉下去了。 Yep.嗯， 好，离奇的就这么死了。 嗯、 就 Joey 对此啊，非常的伤心。 Yeah， 啊，他很看重自己的这个 career。 Poor Joey。 但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的朋友们、好朋友们纷纷上门呢，去安慰他。 嗯 哎，就这个情景。好了，我们一会儿马上来学习，先来速速进入到今天的课堂答疑环节。 OK。 易迷真说：“老师，请问快乐这个单词 happy， 嗯哼， 它是不是变音了呀？变成 happy 了呀 ？”Happy， 嗯、，no。最好不要用一个这个啵的音，嗯，它怎么样也都是一个啵，可是这个啵的音可以稍微软一点 ，OK， 稍微轻一点，不用爆破的这么用力发 happy happy 这样 happy happy， 可是它怎么样还是一个啵的音，而不会变成一个啵。I don't know who is teaching this, but I always have to say no， 就是不知道是怎么传出去的，就是 happy 这个字会发一个啵。其实不会的。 看，老师都好奇、嗯、啊，你们这种说法是从哪来的呀 ？Yeah， 你最好不要想把就是想成要么泼要么波。其实泼的音呢可以软一点，波的音可以稍微重一点的爆破。 嗯， 然后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啊、就浊化了，可是其实没有，它没有从一个泼的音。纯粹浊化成一个波了，这样就太夸张了。 好，老师给出了非常肯定的答案，并没有变音为 b， 但是呢，你那个 p 也不要发得太清楚， 对，因为它 发太重， 它是第二个音节，它不是重音的音节，所以它就会稍微软一点，可是怎么样也不会软到一个波的一个音。 好、yeah ，因为这句话生活中用的多，同学们一定要记得啊， 嗯、 一定要不要读错了。第二个问题来自流年似水，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嗯、啊。这句话呢、嗯，以下哪个表达会更合适呢？第一句话说 ，I hope our friendship will forever and ever。 OK。 第二句话说、嗯、，I hope that we have a long live friendship。 OK、 啊。可能是不是字典上查的啊？ 嗯嗯。 老师怎么看？ 哇，流年似水，对 ，OK， 嗯、，no， 不行。第一个呢，有一个小的语法的错误，就是没有你的 forever and ever 呢，应该修饰一个 动词， 对对，所以就是这里应该是 will last forever and ever. 那这样说就可以了。会持续 last. 就是 last 当一个动词就会持续。所以你说 I hope our friendship will last forever and ever. 可以。就一个 forever 就够了其实 will last forever. 后面呢 I hope that we have a long live friendship. 这里词性也出问题了就是 long lived.比较适合然后这个就是长寿的它就修饰你的 friendship 这个词可是这样说呢就是很少见有点奇怪所以就建议你说、oh. I hope our friendship will last forever 好直接一个动宾搭配就好了last forever 那最简单而最常见的说法呢就是最正常的说法是 I hope we can be friendsForever. 哈哈好简单啊。 我们能当做朋友永远。We can be friends forever. We can be friends forever. 对一般都是这么说的。 咱就不用大词什么友谊的小船了啊friendship. 对就不用用了然后也不用就是中文的这些地久天长什么类似这种就是说得很美。 是。 可是如果你要在英文口语里面这种的句子说的那么美呢就特别难够呛因为我们没有四字成语我们没有这种背景的故事然后如果你非得要把它改成那种感觉有那种味道呢就算你翻译的完美呢还是会有一点奇怪、 哦、 会怪怪的。那如果你愿意有一点怪怪的也没问题可是如果你只是想要正常说话那就还是越简单越好。 好的中文的用词之美呢也可以在英文当中找到一些简洁的贴切的表达来说就好了。 Yeah, 会比较好显得比较好。 明白了明白了。哎第三个问题来自文文他说我是一名在美国的留学生。我有一个美国同学啊说我是一个 sassy girl, S-A-S-S-Y, 这词儿大家不知道见过没有。我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我查字典呢说这是说我有点粗鲁的意思我特别不理解我就哎呀想请看中老师帮我解答一下。 OK, 所以 sassy 这个字呢他我们大家应该第一个反应就会跑到词典里面去搜一下它的定义对吧 对 然后这是为什么我会跟学生说你用词典一定要小心 OK 因为我能想出的第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 rude 类似的对吧不太适合我们一般说一个人跟他说他 sassy 的时候呢会想到他的其实你知道 Chandler 在 Friends 他的性格就是一个比较讽刺特别喜欢怼别人对吧就是然后反应也很快所以我们说到 sassy 的时候呢会说到这种感觉 OK 所以这是性格性会比较强一点就是强势一点的性格不是非得让你怎样的那种的强势而就是性格比较那样的So it's not a bad thing though. It's a good thing. 有点活泼的有点多话的。 多话然后一般也就是可以说一句话然后一针见血。 哟。 就这种反应会比较快而且也会比较搞笑。OK, 所以活泼也好可是不仅活泼你光活泼在那边然后 you know,没有什么 智慧哈 对智慧也没什么用也不能说是 sassy 所以就一般说一个人的性格这方面的就是比较那样的、 哦、 yeah, you know it's hard to explain 有些活泼的又有一点多元多语的哈比较外向的同时有时候又有点 fashionable 有点时髦的 会 是不是 有这种感觉对然后所以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Anne Hathaway 安妮海瑟薇 对她演的那个蝙蝠侠 大家看过吗 里 边那个个性 她 角色 对她第一次见到那个 Batman 蝙蝠侠 的时候的那个对话然后她的那些动作呢就是特别的 sassy 哦 OK 所以她不是一个贬义词哈 一般说的时候不是贬义的对、 哦、 我们有学生说毒舌毒舌可能有一点多了。 有点多了一些。 对会就是稍微怼一下就够了。毒舌感觉是捅一刀的。可能比较狠。可是大家可能就跑去看那部电影看一下。 好啊 就有感觉了。 好啊那我们就找那个电影的片段来看一下啊。是他在第一次见到蝙蝠侠的时候。 Yeah。 的那种姿态吧。 他装的是一个怎么说一个 server?一个maid 一个服务员 对 侍女 对然后回头被发现了然后他就直接 转到一个 sassy girl 的一个状态了，然后也非常典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应该就能 get 到这个意思。 哎，你看这在国外生活的同学啊，你看他就知道这家人家美国人说话的时候用了一些哪些词语和短语。 嗯， 哎，他拿不准的他就得来问问。 是，对， 是吧？ 对，可能需要问，不然就可能会觉得哦，别人说他不礼貌， 哎，就会造成误会。 不是这样的，对，不是这样子 啊。同时我们也学到了一个我们的文化里可能用不到的一个词语， 嗯， 啊，这下知道了 sassy 的意思。 嗯， 好，开始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友记情景了啊，今儿连读还挺多的。情景呢，就是由于在采访的时候乱说话啊，周易所写的所演的角色呢就被写死了。朋友们呢发现以后啊，纷纷来到家里去安慰他。 Oh, come on, Joey, we care about you. We're worried about you. And some of us really have to pee. Sorry, Joey. Hey. Listen.Sorry about your death. That really sucks. Yeah. We came over as soon as we saw. How could you not tell us? I don't know. I was kind of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Well, maybe they could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Nah. They said that when they found my body, my brain was so smashed in that the only doctor who could have saved me was me. It's supposed to be some kind of irony. So, I don't know. But, Joey, you're going to be fine. You don't need that show. It was just a dumb soap opera. Phoebe, this was the great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Yes, I was going to incorporate that. Oh, good. Here's Monica.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What? To me, that's nice. 嗯，这段情景很丰富啊。一开始是大家在外边纷纷的拍门和敲门叫喊他。周易此时呢是很郁闷的躺在沙发上。 Yeah, he's depressed. Poor Joey. 然后他就不理他们，就不开门。 哎，我们经常是吧？ 对啊。 有个性的人生气的时候都这样。 Exactly. 爸爸妈妈是吧？男朋友女朋友在外面拍门。你开门，你开门呢？ 对，快递在外面拍门。快递。 你心情不好吗？我给你煮碗面吃。这屋里根本不理，就这种感觉。看，而且你发现他们每个朋友安慰人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一样的， 都不一样。 嗯， 哎呀，很奇怪。 对 啊，来 ，Rachel 开始说了。 他说 ：“Oh, come on, Joey, we care about you。” 哎，先在外边大声喊一下，说 ：“Come on， 有点别这样了 ，Joey。” 对，就别这样了， 别这样了。 我们怎么？ 我们都关心 关心你。Yeah, we all care about you. Care about you.We care about you，我们在乎你，我们关心你。 然后 Chandler， 好像第一次见到他没有讽刺的接着一句，他就直接说了一个 We're worried about you。 哎 ，We are worried， We are worried about you。 对，我们为你担心。 哇，一下就学到两个关心和担心的短语。 Yeah, we're worried about you。 但是你发现这个 worried 它是 be worried about。 对 ，We are worried， 是吧？可不可以说 we worry about you？ 那个就有一点像，你平时都会为别人担心，父母为孩子啊，就是 they always worry about their children， right？ 可是现在这一时刻，因为 Joey 被写死了，所以 Chandler 就说 we're worried about you。 哦 ，we are worried， 就是此刻， 对这一件事儿。 好，好，两个啊 ，care about you somebody， 对 ，be worried about somebody， 对。 好 ，Monica 呢就 他就说， 嗨，他是这里边挺不。 Yeah. 挺不这跟这个事情挺不融入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他就说 ,and some of us really have to pee. 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呢、啊、真的想怎么样想去厕所了。 对需要用厕所。 需要用你家的厕所。 结果果然是这一句话让 Joey 站起来给他们开门。所以其实应该是 Monica 最懂如何操作我们 Joey 同学。 这么的角度看来还可能真是。 对吧 ,Joey 本来躺到那边都没有什么反应的 ,I don't care. 然后 Monica 就说 ,some of us have to pee. 然后就那好吧。 有人要上厕所了、那赶紧放他们进来吧。 放他们进来。 大家也都很体贴他人 yeah, 对不对、啊 yeah. 好这个 pee 这个短语这个单词啊 ,pee, 是不是口语词 ,yeah, 是非常口语的对。It's you know, that's what it means. 上厕所。 对。 是吧这是一个美式口语词啊英文英式英语也这么用。都用、大家都这么 用都用的对就比较口语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字典、 啊、 怎么个上厕所的方法 对 have to pee 对然后 Phoebe 就跳进来他就说 listen sorry about your death that really sucks Phoebe 这句话真的、傻傻分不清楚啊 嗯， Sorry about your death. 对 啊，我们对你的死呢感到很遗憾。 对对，对你的死亡特别遗憾， 我们感到很遗憾。这进来就开始致以悼词了。 我感觉都能这样说，好别扭啊！ 对呀、 啊，平时不会这么说的。 不，我们很忌讳聊这个的。 啊、对，英文就是我们经常会说 sorry about your 什么东西。 Something。 对，我们就经常会这么说。所以比如I don't know, 出车祸了，车祸我们就说 sorry about your accident, right? 然后就是什么样的东西就可以直接加进去，然后 Phoebe 呢就直接加了这个 death。Sorry about your death。 哎，我们中国人在安慰别人的时候哈，或者是听到什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嘛、嗯，我们不会直接把这个事说出来， 好像就会直接围绕着，哎、然后就是你没事吧？ 哎， 对吧？ 对， 类似这样的，对。 我们会关照这个对方的感受和情感，就会不会怎么说，直接上来就说啊，车祸这事儿其实挺遗憾的，我们就会避免谈车祸。 对，然后那美国人好像就不会了，就是就会直接说这件事儿。 这、美国人他这个交流比较的直接， 这方面比较直接。 直接哎，就怕有些不清楚的地方有误会。 啊、对啊， 是吧？ 对 啊。啊，中国人就说：“哎、那都不是事儿。” 嗯， 或者说那个不是事儿。 别想了。 哎，没事儿的。 对， 就把这个事儿化成那个字。 Yeah, 外国人就直接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儿。 对啊，也会说 “sorry about your loss”， 有时候会这么说。 哎，对你的损失感到抱歉。 对，然后这可能是最婉转的一个方式。还是挺直接的、right? 都得把那个 loss 说出来再戳一下下、 对，或者 sorry for your loss 也都行、 本来吧，这是一个角色的死亡，对吧？ 对， 菲菲直接上来就说你死了，我们很挺抱歉的这事儿哈。啊、oh, that really sucks. That really sucks. 好 ，sucks 这个就是我们也学过了， 不给力，类似的，对， 实在是太差劲了。 Really、yeah， 真是怎么编的呀？啊，这剧怎么编的呀？太差劲了。 Phoebe 特别适合 Phoebe 的句子。Chandler 呢就接着说 We came over as soon as we saw Came over, come over 就是过来你这边 过来你这边 As soon as 一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 We saw 我们一看见就立马过来了 对 你看他们很关心 对啊 确实很关心 对啊然后都没有看完那一集就直接冲出来了 对一看到他又掉下去了完了啊，不行赶紧去吧安慰安慰 对然后 Ross 这边他说 How could you notTell us. 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呢？ 你怎么不告诉我？ How could you not do something? 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呢？如果直接从这一句中文呢翻译成英文，我感觉很多的学生可能不会用这一个表达方式。你看这个英文 ，How could you not tell us? 好奇怪啊！ 啊，但句型很有特色啊。 为什么不说 Why didn't you tell us?、 我们会这么说。 这是最简单的啊，而且那是最常见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英文我们经常用 How could you 后面加的 do something 做某一件事儿，这一个句型这个词组是带着一点责备感。OK， 所以就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一般这种情况我们英文就会说 How could you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你怎能 对这样做这样对我这样说这样吃 I don't know 这样花钱浪费钱都行可是责备别人的这个语气一般都是 How could you do that How could you do this to me 类似这样的话 大家记下来表示轻微的责备、How could you 你怎能 对这样对我 对我 对对就这个后面的这样对我英文没说可是会带这个语气的、 好的 那他这个是在责怪别人没有跟他们说所以说为什么 not 往后推了 OK 所以 how could you 然后再带了一个 not 好的 然后就说 tell us OK 所以这有点像我们是你的朋友 OK 我们肯定会站在你这一边的这么惨的一件事被写死了你都不跟我们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呢我们不是朋友吗有一点这种感觉那剩下的那些就不用多说了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句型 How could you blah blah blah 就够了How could you not tell us 这是 Ross 的一个风格 所以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大家也要注意就是它包含的哪一些意思在这个语境中会有哪一些就是语气上的区别 OK 好的 Joey 这个时候反正也不想搭理他们他就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I was kind of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我还有一点 kind of 我还有点希望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我希望没有人发现这事儿呢。 会永远 都不会发现这件事儿。 他有点逃避， 对 的这个心态啊。那朋友们都看你演电视呢， 好可爱呀、啊！ 怎么可能不会被发现呢？ Joey、啊、就觉得这件事就过了， 比较丢脸吧？ 对呀、啊， 是的哈。好 ，I was kind of hoping， 这也是个很好的句型。 对，所以这个 I was kind of hoping， 这个 kind of 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 kinda， OK， 所以的音省略了，然后就直接连读到 of， 然后 of 的 v 也省略了 ，kinda， I was kinda 就够了 ，I was kinda hoping。OK， 那 hoping Joey 的发音呢，都会用的，他就会把结尾的 in 变成一个 in，hoping。OK， I was kinda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这里 would 跟 ever 会连读 whatever， 然后后面呢 find out 我们要连读 find out， 特的音呢会省略 find out。这一段最难的点呢应该就是 kinda 这个 i 连到 n， 大家要注意别发成 kinda OK， 是 ki 双元音，后面呢 find out 连续两个双元音，我们有 find OK， 所以它是一个 i 的滑动， 对，然后 out 也是一个 ow， 所以千万别发成 翻到Find out, OK， 所以连续两个元音双元音，大家多注意。Okay? 好，两个重点 ，kinda， find out， find out， 对，所以整个句子就是 I was kinda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I was kinda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I was kinda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I was kinda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I was kinda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I was kinda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我有点希望没有人发现。 对， 好，这是今天的第一句连读啊、kind of hoping， 生活中这个地方可以经常用， 经常用， 我倒有点希望你能来我的生日 party 呢。 对啊， I was kind of hoping you would come to my birthday party， 对不对？ kind of hoping， 这 个语气词就显得很比较随意一些啊。好，这是继续往下看了啊。第二个连读紧接而来，Rachel 就开始说， 他就说 Well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To bring you back， 也许他们能够找出一种方法啊，字面意思是说呢，把你带回来、bring you back， bring you back， 意思就是说把你的角色再重新的 复活。对，我们经常就是在电影电视剧里面看到那种，就是比如科幻片啊，就是想要把一个人复活起来，就类似的，一般也就会说 bring someone back。 复活， 那也可以是比如一个人的公司让一个人走，然后回头找他回来，当然也可以说 bring him back 啊，把某人呢再重新的怎么样找回来。 对，日常生活里用的更多，当然是这个用法 啊。日常生活中用的多的是复活是吧？ 不是，就是那个 sorry， 别人解雇了，就 再把某人， 看你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吧。就可是一般就是把他找回来，让他回来，想办法让他回来，就是 bring someone back。 走回头路， Bring somebody back。 对， 好，这句连读难不难？ 还行 、 对，这还比较简单。可是我们又出现了这个 ina 的这个，刚刚是 kind of， 对吧？那这个是 find a， maybe they can。首先 can 我们会弱读成 can， OK？ Maybe they can find a， 我们会发 find a。你听 Rachel 的时候呢，其实他这个的音爆破的弱到你都不能确认有没有一个的，他是发的有一点像 finer， 所以也有这个省略这个的一个发音方式也可以的， OK， 这就可选 finer 都行， find a way， 然后 way to 呢，这两个字的词组也很常见，所以 to 我们就可以弱读。 所以按照老师以前讲的方法，这个 to 肯定是变成 te。 对，或者也可以发成的，我们弱读成 te， 我们也可以在浊化这个的te 的音变成一个的，所以 waiter 都可以。 好、 okay? 然后 bring you back 就没有变化了。 Rachel 这次说的时候应该是 waiter， 变成一个的的音了、okay? 嗯、 所以 find a way 的、 哦、所以这个句子的重点就在于 find a way 的， 对 find a way 的 find a way 的， 对，非常有节奏感，连续两个的的的的，有这个的的音 在结尾 find a way 的， 你先练这个句子的、嗯、find a way 的， 对，然后这个就是想个办法，想办法做什么 OK 对 对，就是 find a way 的 find a way 的， 嗯，后面再带一个动词，想办法把它带回来， find a way 的 bring him back。 好，那整句话我们来读一下啊。 OK, well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maybe 啊，前面加 well 啊、嗯、well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对，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对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对，然后就句子就是这么说的。 好，这句话也不难，就是 find a way 的。 嗯嗯。 好，嘿，秋雨说，他说， 秋雨就说，nah, 不会的。 They said that when they found my body. 他们说呀，他们当时找到了我的那个 body, 就表示尸体了、啊。 对，这个时候是尸体，对。 啊，那编剧们那些人就说呀，说找到我的尸体的时候。 嗯、对，嗯，大家也注意，就是大家可能收尸体的时候会收到另一个单词，可是这种情况用 body 还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 对， 啊、 嗯 ,found my body, my brain was so smashed in. 我的大脑啊已经是非常的怎么样了 ,smashed in. 对。 就是 smash 都是 砸碎了， 砸碎了，就是摔的都稀巴烂了、 对对， 烂了都。 对，然后 smashed in 呢，就是摔进去了，所以就是都扁了， 摔扁了，摔坏了， 对 对， 摔得无可救药了。 对 ，smashed in， was so smashed in that the only doctor that could have saved me.Was me. 嗯，这里个 so that 结构， 嗯， 就是摔的已经 so smashed in, 已经太支离破碎了， 嗯， 以至于唯一的医生啊、嗯，能够救我的那个医生呢，就是我自己。 对啊， 他们就这么跟 Joey 解释的，就说你这活不了了， 对， 啊，不能再复活了， 对。 你想啊，你第一你伤势这么重， 对，而且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一个 医生， 什么这头脑医生，就是开刀的那种医生， 这样就 surgeon 外科头，对，外科医生吧， 对 ，Dr. Drake Ramore， Drake Ramore， 你看看，你看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唯一能救这种情况，大脑摔得稀巴烂，就是你自己， 对，可惜是你的大脑， 怎么办？那没法复活了，这逻辑上也不通了 ，You're dead， 你就死了。怎么办啊啊怎么办，这没办法了， 对、啊、 这您不能怪我们了， 对啊，然后 Joey 就说 supposed to be some kind of irony or something、 哎、可能是一种可能是某种讽刺吧， 嗯嗯，对，就他们的意思说这是一种类似一个讽刺，确实是很讽刺的，对，嗯，可是 Joey 好像这个语气就有一点像，哦，反正我听不懂。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 对， 嗯，他们说这是个讽刺吧， 对，就是嗯 ，Joey 说 那说是就是吧，就有一点这种语气， 那我也不知道这讽刺在哪儿到底。好，老师您念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句话讽刺在哪儿？ 嗯，就是因为嗯，well，首先就是因为是他的大脑嘛。摔坏了，然后他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医生，所以唯一能救到他的就是他自己，可是他救不了自己，因为是他的大脑被摔坏了。So that's the irony. 可是其实还有一个 irony. 嗯， 这个 irony 就是 Joey 自己把他的脑子摔坏了。 嗯， 对吧？然后是他唯一能救自己的一个人，然后其实也救不了了。 嗯， 就是因为就是他说的那些话导致他被写死了， 看看， 所以其实他是有双重的这个， 就是话里有话、 yeah, 就是话里有话， 对，所以这些编剧们也是挺会写的。 所以得罪谁都不能得罪 对 编剧， 不能得罪编剧， 因为他掌握着你角色的走向。 嗯哼， 谁让你乱说话的？那谁让你乱说话？ 对啊，你再说啊，你再说啊， 你不好好 说不了了。 你好好用你的脑子想想，好好想清楚再说，嗯、对不对？ Yeah, 那自己惹的祸是吧？ 对、啊， 自己说的话，你跪着也要是吧？ 对啊， 走完。 对啊，所以你继续说啊，说不了了，因为你已经被写死了，拜。 这就是 irony， 这就是那种讽刺了。那周宇就说，哦，可能是某种讽刺吧，但是我也听不懂什么意思。 对，好可惜啊，他们花了那么大的精力， 啊， 就是把这个讽刺都写进。 周宇 doesn't get it。 就是怎么说，对猪弹 对牛弹 吉他，哦。 哟，okay. 你这个编的都已经上天了，变成对猪弹吉他了哈。猪犯了什么错？ 为什么不是猪呢？就一般我们说一个人 对牛弹琴，注意这是一种美，哦，啊， 好吧， 中国文化的 哦。哎 ，I just feel like when we say like 猪队友不是吗？这不是猪吗？ 分情况吧，其实动物也挺可爱的啊。就是说呢，在一开始可能是这个成语才来的时候， 嗯， 可能当时的那个正好是一个人在对着牛弹琴， 嗯， 所以呢就把这牛给， yeah. 哎，就把这牛给固定下来了，作为一个， 嗯， 是吧？ Yeah, 有可能这样啊， yeah. 那也不太确定。 Of course. Anyway, Joey is the 牛。 他就没懂编剧的这么多的心思。他比较简单和单纯。 嗯， 其实生活中呢还是比较简单一点好。你说呢？ 嗯哼。Yeah. 干嘛那么多情况下话里有话呢？ 啊，我们有同学说听不懂其实更有讽刺。说的没错，对，因为他就是因为他太笨了。 哎呀，你们境界更高啊， 大家都可以当编剧， 大家都是有编剧潜质的。Anyway， 这个地方大家都笑了，这个现场的观众也都笑了。 yeah, 好 yeah. Phoebe 开始他的安慰了。 对， Phoebe 就说 But Joey you're gonna be fine， Joey 你没事的。 对， You don't need that show， 你才不需要那个什么破节目呢。 对 啊， It was just a dumb soap opera， dumb， 蠢 的， 蠢的， 愚蠢的肥皂剧，不就是个愚蠢的肥皂剧嘛，你才不需要呢。 对，所以这个就也就是回到我前面说，就是美国人想到一个 soap opera 的时候，就是第一就是想到 lower production value， 低成本制作的， 对啊， 低质量的， 这样多好啊，你就可以去做you know 真的演员该做什么，类似这样，他就是想用这个方法安慰他嘛。You don't need that. It was just a dumb soap opera. 意思就是他要贬低这个东西对他的价值。 Yeah， 啊，他贬低他。 然后 Joey 怎么回答呢？ Joey 说 Phoebe, this was the great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实话实说吧，这真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棒的事情。这事儿对我很重要。 对，这是我的怎么说 my apex， 就是山顶，我的 career， 我的职场的生涯的顶峰， 对的顶峰，对。别人才刚贬义了，然后 Joey 就说，其实可是这就是我现在的职业的顶峰。 对呀，啊，他对我很重要。 Great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我最看重的事情，人家都说呀，你不在乎的事情伤害不了你。 对啊， 所以你在乎的事情肯定他能伤害你。 对啊， Joey 之所以这么沮丧，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很看重。 所以我们一般安慰别人的时候，就是也就是都会用这个方法吧。对吧， 就打压那些伤害你的事情。 对 啊， 对啊，比如失恋，就说你根本不需要他，他一点都不好， 他根本不配用过你。 对啊，对啊，长得那个样子， 他离开你是他的损失，你知道吗？ 对啊， 你不需要， 就没什么用。就这样说的，所以 Phoebe 也就是在用这个老的就是玩法嘛，然后就说一点都不好， It's just a dumb soap opera， 然后 Joey 就回答，这是我的career 的怎么说，顶峰了。 你看怎么办啊。 所以就是已经就很可怜了，然后就更可怜了。 好可怜 啊。因为你的顶峰别人都看不起。Phoebe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说 Yes, I was going to incorporate that. Incorporate 为什么用在这里， Incorporate 这个词，我们其实口语里还挺常见的，一般就是要把另一个东西融入进去，这个东西， 加入吗 、是吗，然后 Phoebe 就返回来说，哦，对，我本来是想要说到就是你的顶峰的这件事儿，然后还没说完呢。就是我同意啊，就是确实是，然后是好事啊，这电视剧不错啊，还没说完。 他在找补啊，他在找补，因为没想到 Joey 没吃这一套吧，他在找补。 对， 说哦，我本来是要说那个的，我是要加入这个 incorporate 的这个东西进去的，我是打算说来着。 对啊， 这不还没说到吗？ 对啊。 好，然后说 Oh good, here's Monica. 然后就 Monica 就用完洗手间出来了，然后说 Oh good, here's Monica. 哦，太好了， Monica 来了。 对，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她会有说句好听的。 对。 好，这是我们的第三句连读。 我们经常会说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okay。 有些好话说。 对。 说的好听的。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被父母就是教训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小孩子会就是学的如何跟父母顶嘴啊，对吧，或者说话可以比较难听一点的时候啊，然后有时候父母呢就会跟孩子说If you have nothing nice to say 或者 if you don't have anything nice to say 就会说 then don't say anything at all。所以我这就是如果你没有任何好话可说，那你最好就别说话了。所以就是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呢，就是从这一段一直到任何一个年龄都会用的。所以比如我们也会说he never has anything nice to say。 哎呦，他从来不没有什么好话说。 对，总是特别就只会批判别人。对，什么类似这样的。所以就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当然很多的学生可能第一个反应会想成说该说 say something nice, 或者 say nice things。可是也有这个说法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用的很多，因为就是小时候的那一句话，所有的父母都会跟孩子说。 好的，说好听的话。 所以他就说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She'll have something. 对 ,have something, 然后后面 nice to say。nice to 呢 ,to 的这个音我们可以发成 t, 我们可以浊化。我们可以弱读成一个特的音，然后这个特也可以组化成一个的，可是这是可选的，就看你。这里呢 ，Phoebe 好像就没有组化成的，他就说 nice to say。 哦，他没组化， 他没组化，他就弱读了而已。 那我们读吧。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对，所以这句话比较简单，它里面其实唯一 的变化呢，就是这个 to 会弱读成 t。 建议新同学练习这句话。 Yeah,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结果 Monica 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他就因为他也不知道刚发生了什么， 我 该说 知道， 对啊，然后他就从自己的一个观点 角度 看事儿，对，他就说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traightened out, 拉直、拉直你的 shower curtain, 就是浴帘。 So you won't get mildew. So you won't get mildew. Mildew. Mildew 就是发霉。 发霉。 我们经常洗澡的时候啊，你像你们家那个浴帘、是不是都是合在一块的呀？ 对啊。 对吧，合在一块的时候卫生间那些湿气啊，可能就会让这个浴帘发霉啊之类的。 It's terrible. Monica 作为一个家政达人、这么喜欢家庭清洁卫生的人、顺手就把 Joey 家的浴帘给他拉直了，让他通通风啊，晾一晾。 对，我们所有的老友记朋友们好像都有当过彼此之间的室友，除了 Monica 跟 Joey。 哎，他俩没当过。 对，因为他们肯定不能当室友的。 他俩是完全 性格上是不搭配的， 完全相反的那种。 对 yeah, Joey 是可以吃东西吧，那个意大利面掉在地上 接着吃， 然后再把地上的捡起来吃的那个。 对Monica 是有一个人掉什么东西在 地上就直接跑过去开始清了， 开始清理。 Yeah, So it makes sense that 他去 Joey 家 Joey 的那个 shower curtain 就是这样的。 哎，他看不下去了， 然后他会拉一下、 哎、看不下去了 yeah, 要给我拉一下。 Makes sense、yeah. 很好很好是吧，我也这么干、 Yeah, I do that too、所以他就用了这句话安慰 Joey。 好，这句话难不难呢？连读 还挺难的。 OK, 首先他长 OK, 然后第二呢，这一个句子中出现两次的喉音停顿。OK, 所以我们有一些同学需要多练这个喉音停顿的这个方式，然后这个句子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首先我们有 I straightened, 这里 ten 的音节我们就用喉音停顿把这个 t 的音给省了，所以不会发 straightened, 而会发 straightened, OK, straightened, 所以这个停顿呢是靠喉音停顿。Okay, I straightened out 跟的要连读。I straightened out your, 我们弱读成 your.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然后后面呢 curtain 的这个 ten, 特的音也会用一个喉音停顿，所以就发 curtain, shower curtain.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Okay? 然后后面呢就是 so you won't 的特省略 get 的特省略 mildew So you won't get mildew. So you won't get mildew. 这句话特别难。It's really difficult. 难点在前面两个喉音停顿。 Yes, 而且就是要说的需要停，也不能暴力的停。我们有很多的学生会咳嗯这样，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喉音停顿，可是太重了。如果你要说句子说得快，然后句子中出现两次的喉音停顿呢，你肯定不能那么暴力的用这个喉音停顿，咳嗯这样，咳嗯咳嗯 straighten straighten， 这是需要练一段时间的呀。 练练啊、straighten。 Curtain, straighten, straighten, 对 curtain, curtain, 对 straighten, curtain, straighten, straighten, 对，而且 straighten 也比较难，因为它这个喉音停顿前面有一个双元音 straighten, straighten 有一个 a 的这个滑动，这个也很难，就是它已经够难了，然后再加喉音停顿 ，It's gonna be fun。 所以大家看在他好玩的份上，我们来学一学读一读哈、老师来给我们读几遍。 那我们可以分成两段 ，OK， 就是从开头到 curtain， OK。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Good.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对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Good. 第二段 So you won't get mildew. So you won't get mildew. So you won't get mildew. So you won't get mildew. 对，所以大家就分开练，然后在最后连着一起说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你们能说这么快，老师这笑开花了。 Yeah, sure, of course. 我就跟大家说啊，我见到很多的老师说这一句话可能都已经很别扭了。这不是一个一般学生一周内可以就都学下来的。Okay, it's not gonna be that easy, but it's okay. 没事。 That's okay. 我们练习。To me, that's nice. 他说对我来讲这是好事儿。 对、大家就看着他这个表情了。 你什么情况啊、 就是、你什么意思啊，就用这种话安慰别人。然后他就说 ,what? To me, that's nice. 什么情况，对我来讲这是好事儿啊。 这就是好话呀。 挺好的呀。 对，这是话多好。 哎，这种安慰法哈。 Yeah. 好，这今天的情景呢就是这样了。我们请老师把我们的连读来做一个示范。 Okay, 第一句是I was kinda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I was kinda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第二句，第二句是，这个 well maybe 对 ，OK， 第二句 well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Well maybe they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Okay.第三句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然后最后一句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大家试难度试自己的水平来接受挑战和练习、最后来复听一遍今天的情景。 Oh, come on, Joey, we care about you. We're worried about you. And some of us really have to pee. Sorry, Joey. Hey. Hey. Listen, sorry about your death. That really sucks. Yeah, we came over as soon as we saw. How could you not tell us? I don't know. I was kind of hoping no one would ever find out. Well, maybe they could find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Nah. They said that when they found my body, my brain was so smashed in that the only doctor who could have saved me was me. It's supposed to be some kind of irony. So, But, Joey, you're going to be fine. You don't need that show. It was just a dumb soap opera. Phoebe, this was the great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Yes, I was going to incorporate that. Oh, good. Here's Monica. She'll have something nice to say. I straightened out your shower curtain so you won't get mildew. What? To me, that's nice. 好，马上来进入到上周的作业检查环节。 上周我们也有四句话，对吧？是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Now? 第二句 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第三句 And the next time you cater for me. 然后最后一句 That really means a lot. 好，今天时间不多，我们抓紧。第一位、Maggie. It's hard to li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Okay, 这个 it's hard to, 这个 R, 嘴巴要张开大一点。Okay, 刚刚变成 tr 了。It's hard to. It's hard, R. 好、MXS.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the ingredients. Okay, this was z 的音丢了 but 的这个 a 的音别加儿化。刚刚变成 bur 了。 夜雨洞。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Okay, it's hard to, 刚刚变成 it's hard, 然后后面这个特的音就丢了。Okay, 不能丢音节。Okay, to, it's hard to. 平凡之路。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不错，这个 it's hard 结尾呢应该有一个干脆的停顿。It's hard to, it's hard to. Okay. 语义。 That really means a lot. Okay, means 这一段这个音 n 的音呢，舌尖要顶着上颚。Okay. 好 ，Vivian 肖。 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这个 I thought th 的音不能用 s 的音，舌尖一定要碰上齿。 Amanda. And the next time you cater for me. 这个说的非常好听。 挺好的，琪琪。 That really means a lot. Really 发成了别的东西了，就是没就发的不对 ，OK， 不对、 就要动嘴唇 ，really，OK、okay?。 注意一下啊 ，Terry Chen。 That really means a lot。 OK，that 的特要省略 ，OK，lot、okay? 的特也要省略，不能发的那么清楚。 小鱼干。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OK， 这个 it's hard to believe 这个 r r r 的音没有听见，然后干脆的停顿也没有，这个需要继续练。OK， 商木林。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Okay, little 这个 a 的音舌根的部分降低一点，不能发 little. Okay. 韩琪 Katie.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Okay, budding 这个 din a 的音舌根稍微低一点，刚刚变成 budding din. Okay. 范范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But then in n 的音，你的舌尖要顶着上颚，别发成 den. Okay. 好 ，Darcy.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Little 这一段稍微放松，你有一点这个 little 就是有点暴力了，放松 little. Okay. 君、 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Quite tasty, 这双元音要注意 I 的音没有滑动 T 的音也没有滑动 海燕 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Thought, TH 的音舌尖要顶着上齿不能用丝然后 was 不要加儿化音 were 这样 OK 七乐 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OK, quite I 的这个音不对是 quite 要有一个一在结尾 OK 双元音 Pam, 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这个不错，这说的非常好。 小双 That really means a lot. Okay, that at 的音呢，嘴巴张开大一点。你刚刚说的是 the a 的音了，嘴巴会张开。 王贵勇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不错 ，while 这个字给丢了 ，OK， 不能丢单词。 哎呀，听啊。有点甜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不错嘴巴需要张开大一点 OK 下颚太僵硬了 was 的这个 a 变成一个儿化音了 were Steven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this was 这个 this 的 s 给丢了 was 的 z 也给丢了你发的是 there were this wasOkay. Shirley.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不错。这个开头的这个 it's hard, 你要嘴巴张开大一点发这个 啊 的音再滑到一个 r. Okay, it's hard, it's hard. 好的。这同学叫 Tinge.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这个说的非常好。It's very good. 完美了哈。 Mm-hmm, yeah. 加油啊。 嗯。 Tippy.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这个 button 你需要放松 ,OK, 太暴力了 ,button, 这个会导致一个比较不自然的语音语调 ,OK? 嗯 ,button. 好 ,Emily.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也不错，这个发音上是没问题的，嗯，可是就是有一些音节就发的有点暴力了。Button 就是一个例子 ，button 放松 ，button 圆。 I thought it was quite tasty. Was 别加儿化音 ，were 的这个音不对。 亲爱的阳光。 And the next time you cater for me. 这个 next 别发 next， OK， 哎， 就 next。它是爆破科直接进入到词 next， 这个一定要讲一下哈。 嗯， 刚才那种读音是错的，那是中式口音， 这会导致一个比较重的口音 next 这样 next 没有的啊。 嗯嗯， 这其他接下来那些读 x 的同学不能这么读。 对， 好，嘟嘟。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OK, little 的特最好组化成一个的的音。OK, 剩下的都说的非常好听。 好的，橙子。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Okay, nothing 的呢稍微注意一下，是别发成了。然后 just a while ago 这一段刚刚丢了一个音节 ，OK， 是你要继续练习 just a while ago。 ID.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Ingredient 的 e 的音舌根要高一点 ，OK， ingredients。 闯堂兔。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OK, 你需要按照我们的这个实际发音的把它读出来。你刚刚读的这个官方发音还算不错，可是你会感觉比较钝，然后不流畅，就是因为该省略的音都没有省。OK, yeah, so you have to 按照这个实际发音。 今儿我们纠音就先纠到这儿啊，因为课本今儿有点长， 嗯 啊，所以请大家谅解一下。好 ，Anyway， 下来好好练习。下周呢文段短， okay. 所以大家纠音的同学就更多了。 耶、yeah. ！ 好，谢谢 Henry 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哦。 Okay. 下次见 ，Thank you， 拜。 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外语三百句。

何天君问，你上一次的日本饭吃得怎么样？习惯吗？会用日语点菜了。那么今天我们将向你介绍第十课，打电话，電話をかける，练习一下怎么用日语来打电话。 そうですね。私も中国に来た最初の頃、中国語で電話をかけることに悩みました。ですから皆さん、ぜひ日本語で電話をかけることに少し慣れてみましょう。 何年君建议你最好学一点日语打电话的方法，因为他刚到中国的时候就曾经为用汉语打电话而头疼过。好，下面我们先一起来看看今天内容里将要出现的新单词。 電話をかける。電話をかける。 電話をかける。打電話。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 もしもし。是在電話中呼喚对方或向陌生人打招呼时说的话。 何番。何番。 何番。多少号、几号。 内線。内線。 内線。内線、分機。 お話し中。お話し中。 我和那些句是正讲的话，正站着写。 修锦，修锦， 修锦是妻子对外称呼自己丈夫时的自谦说法。 外出する，外出する， 外出する，外出不在。 お電話いたしましょうか。お電話いたしましょうか。 お電話いたしましょうか。由我给您打电话行吗？是比お電話しましょうか更为恭敬的说法。 後で、後で、 後で、过一会儿、再、回头。 違います、違います。 違います、不对、您错了。 うち、うち。 表示自己的家或自己单位时用的一个词。 お電話番号、お電話番号。 お電話番号、您的电话号码、是表示尊敬的说法。 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 让您久等了。 単語の方は大丈夫ですか？では、次に一度センテンスを言いますから、よく聞いてみてください。 好、在了解了句中生词的前提下、我们一起来听一遍今天将要接触的十个句子、看看你能听懂多少。 もしもし、田中さんのお宅でしょうか？ 田中さんの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 内線の375をお願いします。 今お話し中です。 主人は今外出しておりますが。 こちらからお電話いたしましょうか。 じゃあ、後でお電話します。 いいえ、違います。うちは中村です。 お電話番号をお願いします。 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中山です。尽管打電話这个内容在我们讲座里还是全新的内容、但我相信刚才这一遍你还是听懂了不少。下面我们一句一句来看看。 もしもし、田中さんのお宅でしょうか。もしもし、田中さんのお宅でしょうか。 喂喂、是田中先生家吗？这是打电话时确认对方的一句常用语。以此类推、例如、这是王先生家吗？ もしもし、王さんのお宅でしょうか。 如果你想通过电话来确认或询问电话号码时、你可以这样说。 田中さんの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田中さんの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 田中先生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们刚才学过您的电话号码可以说成 お電話番号。 所以我们就可以问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お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 如果你打的电话需要转分机时，你可以模仿下面这样的句式。 内線の375をお願いします。内線の375をお願いします。 请给我接一下内线375。大家一听就明白，这句话是对接线员说的话。那么如果你想说，请接内线204呢？ 内线の204をお願いします。 如果接线员为你接上后说这样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今お話し中です。今お話し中です。 现在正占线呢。什么什么中表示正处于什么什么状态。类似的说法还有。 会議中、 正在开会。 仕事中、授業中、 正在工作、 我正在上课。如果你电话要找的人赶巧不在家，他家里的人可能会使用类似下面这样的说法。 主人は今外出しておりますが。主人は今外出しておりますが。 我丈夫现在不在家。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说。 父は今外出しておりますが。 我父亲现在不在家。父亲是对别人提及自己父亲时使用的称谓。而且对方还可能会接着说。 こちらからお電話いたしましょうか。こちらからお電話いたしましょうか。 要不要由我们给您去电话呢？こちらから意思是从我们这边，我们这儿。お電話いたしましょうか是電話する的自谦说法。 こちらからお電話いたしましょうか。じゃあ後でお電話します。じゃあ後でお電話します。 那好，我过一会儿再去电话。じゃあ後でお電話します。如果是你打错电话或者别人错打到你这里，一般这样说。 いいえ違います。うちは中村です。いいえ違います。うちは中村です。 不是，你打错了，这里是中村家。那么如果我们说，不是，您打错了，这里是田中家，怎么说呢？ いいえ違います。うちは田中です。 如果你接着想确认对方的电话号码，我们可以用刚才提到的。 お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 另外你也可以说。 お電話番号をお願いします。お電話番号をお願いします。 请告诉我一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学过刺身をお願いします。这里面的お願いします是请给我的意思。而这儿的お願いします是请告诉我的意思。お電話番号をお願いします。 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中山です。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中山です。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我是中山。这是一句接电话方拿起电话后对打电话方说的礼貌用语。 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中山です。次にもう一度センテンスを言いますから、中国語を聞いてすぐに日本語に訳してみましょう。 好，下面我说汉语，尽你的最快速度把他的日语说出来，好吗？喂喂，是田中先生家吗？ もしもし。田中さんのお宅でしょうか。 田中先生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田中さんの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 请给我接一下内线375。 内線の375をお願いします。 现在正在线呢。 今お話し中です。 我丈夫现在不在家。 主人は今外出しておりますが。 要不要由我们给您去电话呢？ こちらからお電話いたしましょうか。 那好，我过一会儿再去电话。 じゃあ、後でお電話します。 不是，您打错了，这里是中村家。 いいえ違います。うちは中村です。 请告诉我一下您的电话号码。 お電話番号をお願いします。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我是中山。 お待たせ。